你越重要咧，有呢个波叶金风无相嗰种嘅理论咧嘅修养啊，支持先至可以行持嘅引用。嗱，咁啊，若果有呢个波叶金风妙理嘅支持呢个行引啊，呢个人咧就冇咗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先至可以行引。咁一落依有呢个我相啊，一时有对方嘅人相，有我有人咧众数啦嘛，咁啊有呢个众生相啊。我哋修行忍辱之事，我做咗几多次，我行咗几多次，某一年做过一次，某一年做过第二次，咁啊呢啲嘅时间咧就叫做受者相啊。咁啊一落咗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咧，咁就变成。而呢个真空妙理就唔相应啊，咁啊未能空四相啦，佢哋如是能行此个大忍辱咧，所以能行此个大忍辱，都系冇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啊，冇人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功由波野嗱，咁啊点样讲都好咧，都系主要啊，系赞扬呢个真。空妙理嗰种个好处咁妙用，嗱例如从前所谓宋代嘅时候，大家知道所谓苏东坡系呢个大学士，佢为宰相啊，咁啊佢固然好学问啦，佢啲佛法亦都好精通啊，咁啊佢与呢个佛印禅师啊就好好朋友啊，佢常常同佛印禅师咧有来往。有应酬，亦都有问答啊，讨论佛法。咁啊，有一次咧，佢哋聚会啦。咁啊，佛印禅师咧同佢讲个笑话。佢话学士啊，佢话我家咁啊打坐，坐得四平八正啊。咁佢以你学士嘅眼光嚟睇啊，佢话我似乜嘢啊？咁啊，苏东坡啦。佢真系咧谂佢都唔谂啊！佢话禅师家打坐啊，佢话似得一堆烂泥巴，即系一堆烂泥咁样。咁啊，毕竟禅师将一个出家人系一个高僧大德啊，佢就无动于衷啊，佢咪笑下，佢咪声都唔声啦。咁啊，过都冇几耐咧，咁啊，苏东坡佢又坐咗算啦。咁啊，佢热心嘅来次，佢就问呢个佛印禅师转头啊，我禅师啊，佢话而家我家亦打坐啊，同你相对坐空是三时嘛？佢话以你嘅眼光嚟睇我啊，咁我有似乜啊？咁啊，当时呢个佛印禅师啊，佢不假思量，佢话学士打坐如同一尊金佛啊。即系用金嚟造成一尊佛像坐喺度，嗱咁啊可见咧，我哋佛印禅师所谓心中有佛啊，啊当然冇咗呢个亲恨啊，冇咗呢个报仇啦。但系我哋苏东坡大学士啊，虽然个学问好，所谓文章盖世啊，亦都高官厚将，佢个心啊仍然都系一堆垃圾啊。这个都属于我见的嘛，所以后来呢他遇到他的妹这个苏小妹，他就将这一段姻缘经历过，他就问他的妹，他说妹，他说我们两个人相对曾经发生了这样的事，他说现在以你妹的眼光来看，他说佛印禅师赢啊，就是说我赢，咁啊，佛印禅师输啊，就应该系我输啦。咁啊，佢个妹亦都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啊。佢话哥啊，咁啊，佛印禅师系赢到底啊。佢话你啊，就系输到底啊。佢话你半点便宜都冇占到不得已啊。佢话你直情输到底。苏东坡就唔服气话，佢话妹啊，佢话你凭咩理论？你话我输到底啦，佢话好简单，佢话佛印禅师，佢话心中有佛啊， 佢話，所以佢就都了解，就眾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可以成佛，所以要問佢：你打坐嘅時候坐喺度指乜啊？因為心中有佛啊，所以佢話你就指一尊金佛。咁啊，佢一啲都冇錯啊。佢話你滿肚都爛石頭，佢話你滿肚都係煩惱啊，佢話你滿肚都係我見好勝情強爭第一。所以啊，人哋問你嘅時候啊，你就話人家似你一堆咧係爛泥巴。佢話你係唔係輸到頭頭輸到底啊？佢話你輸到底啊，你輸到不可再輸啊！佢話哥，你要修養下，要修到不道士啦，都冇話講啦。咁呢啲就係唔夠忍辱。咁亦即是話咧，冇呢個真空波逆嘅妙理啊，佢支持呢個忍辱，佢仍然有呢個我相存在啊，所以佢能夠發出咧咁樣如此嘅爛泥巴嘅謬論。咁啊，蘇東坡亦有一次啊，咁啊，佢同呢個佛人自私啦，咁啊，在呢個文字上啊應酬一下。嗱，咁啊，禅師咧就喺金山寺做主持，佢就喺金山嘅對面啦，所謂呢個廬山嘅地方咧，咁啊有一處啊，佢做官咧所住嘅地方，咁啊過下，咁佢有日咧，佢突然間有啲師兄大發啦，佢就寫一首詩，佢話啟首天中天啊，佢話紅光照大天。他说白风吹不动、啊、他说端坐紫金莲、啊、这四句偈呢，我们今时今日读疏、啊、即是做佛字和、啊、念经、啊、有关消灾延寿这一方面的佛字、啊啊、上完个晏昼了、啊、要念两读疏呢，开始就是念这四句了，即是说启首就是叩头，天中之天就是佛、啊、所以启首天中之天就是顶礼佛，即红光照大千啊，咁啊佛咧放光照大千世界，佢话白风吹不动啊，无论赞叹毁誉人我是非，一切嘅外境之风啊，都唔能够动佛丝毫。点解啊？因为佢端坐紫金莲啊，咁啊佢写呢首诗嘅原意咧，咁啊就希望啊。佛印禅师都批几个著作嚟赞叹下佢啦，所以佢写好之后，佢就即刻差人啊过江，响呢个黄山啊，咁啊送到去金山寺，咁啊俾佛印禅师过目咯。咁啊佛印禅师一睇，你估佢有咩著作啊？佢揾支笔啊，响个下边写咗个放屁，放屁，放屁啊，连写三个放屁。他就交给他这个来人，他说你拎回给你的主人用得了，我已经批好了，那么原装一个信封装回给他这个来人，带回去给这个苏学士。那么佛印禅师呢都是一个得道高僧，他早就知道苏东坡当然放不下，因为我见太重了，执着太重了，所以他立刻宣布，当这个来人走了之后，他就宣布交代这个知客之父，他说假如苏学士来找我，你说我不行，你说我真是有要事，今日不见客。好啦，那么这方面那个来人将这封信真的果然带回来给苏东坡看，苏东坡未曾开过个信封之前以为当然不知道什么赞美支持啦，这首诗必须得弹啊，无论文化意思啊，都是一等一的一流，他满怀喜悦啊，见到来人话佛印禅师已经批了注脚啦，加送回这首诗给自己，即是好欢喜啊，点不知打来看啊，没什么好说话，连写三个放屁，即是等于自己的文字不得，意思都不够的啫，咁啊认真侮辱自己喎，哇！佢真系怒火冲天啊！佢即刻就过江，咁啊去到金山寺啊，要上堂呢个佛印禅师理论啦。咁啊点知黑堂，黑堂咧同佢好熟噶啦，嗰啲师傅，佢话学师啊， 他说我们大和尚交代今天呢有重要事情绝不见客，他说连你苏学士也都不能例外啊。咁啊，苏东坡咧，佢哋以数买数啊！佢话你啲咁嘅知客知府咩家伙啫？佢唔见我啊嘛，我去揾佢，佢一直咁就唔听呢个知客知府个劝告啊！佢哋一直去到方丈殿，就大脚咧就入门啦。点样嘅佛印禅师早就料到佢有此一着啊！佢就坐企喺门口，即系企喺呢个门嘅后边啦。咁佢一脚踏入去。哦，佢就见到个学士啊，佢话所谓八风吹不动啊，佢话原来一气打过江啊。苏东坡知道又上当，呢次又打输咗啦，呢次又输俾佛印禅师啦。佢早已经料到咧，苏东坡呢个人变啊，呢个我变啊，呢个执着太重啦，佢肯定过江嚟论理噶，所以佢早就后教，企喺门口。所以苏东坡一踏脚入都唔使佢出声啦。咁啊，禅师就话：佢话你既然百风都吹不动啦，为何只干一个狗屁啊，就打你过江咧？咁仲有咩话讲？又系输梗啦。嗱，咁啊啲啦，都系关乎我哋嘅人啊个修养。其实咧，无论修道人，与共世俗人。对于这种忍辱的修养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啊。所以我们出家人有句话，就是万缘放下，无论好的坏的你都要放下。放下就是忍痛啊，如果不忍得怎放得下啊？所以什么事情都好啊，都要心平气和啊，能够忍得先至无这个我相啊，与这个波野妙理真空呢那种的理论先至相契下。他说何以故啊，他说我以往昔节节给人肢解的时候你都能够忍得下去呢，是因为啊我没了这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所以没了这个亲恨。他说如果我有这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啊，他说我就亲恨啊，他说我一有所亲恨就与这个波野无住真空妙理呢就相违背啦，那我就怎可以一发愿，如果我真的对你不会怀亲恨的，我被你所割所斩的地方可以还复如故呢？我能够发愿冇亲恨，令到我自身被斩被割的地方还复如故啊！都因为我冇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啊，与呢个波野真空无相不住嗰种嘅道理咧，系相契合。嗱，咁啊，其次就话须菩提，佢由念过去啊，就依五法界就作。忍辱仙人是于以所世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是无受者相。今日此一段经文呢就说明佛陀都多生多劫以来修这个忍辱一法，即是说呢就不止呢以这一世呢为这个波利王啊所直接之解时呢能够忍呢是一世的事情，已经呢好多生好多世啊都是常常啊修行这个忍辱一法，就是说在未曾遇到这个波利王啊被他直接之解之前，那么曾经过去五百生中他曾经修这个忍辱行啊，是做一个忍辱仙人。他又用过于五百世去做一个忍辱仙人啊。那既然他做一个忍辱仙人，他名副其实咯，他就要修这个忍辱之行啊。这个忍辱之行就是离相行忍啊。既然是离相行忍啊，所以他就没有这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这就说明修忍一法能离四相啊。 就離傷而行忍啦。咁啊，呢個忍辱就係叫做第一啊波羅蜜，就涉嫌呢個忍辱啊，唔能夠離得開呢個波嘢。若果冇波嘢啊，唔能夠做得到無親無恨啦。即使能忍一時，亦都唔能夠忍於多身多世啊。又即使甘心忍其苦，亦不能啊等隔於波利王，而使佢慚愧啊，係歸信佛法，接受佛嘅教導，亦都說明佛嘅大慈悲。於呢個忍辱一道，於呢個忍辱一法啦，咁啊法咧離相無自之子啊，咁啊恐防所謂説食所寶。無濟於事，所以你自己親自輸出做個證明，欲想你當機須菩提尊者親自來到體驗一下所謂修行忍辱之事，若能離相這種功夫就是真真正正是波野波羅蜜的功夫。我說是個須菩提，但菩薩應離一切相，但可能多了三秒三步提出事故都只是相嘛，那种的理由之故，释迦牟尼佛往昔为这个老修行给一个波利王过节身体之时，而不动怒无有亲恨，亦都已是上文之故，于五百世中作呢个忍辱之人之事，亦系修呢个忍辱行啊，冇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障，所以呢个忍辱行咧能够得以成就，呢啲完全都系波若无始真空嘅妙理咧所支持。嗱，咁啊，既然呢个波若无始真空妙理啊，既有如是嘅妙用。所以佛陀都菩提講啊，我話菩薩應離一切相啊，發呢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嗱，事故就成相起下之時，為成相啊離相行忍之故而得成菩提。所以佛都當機須菩提尊者而告之曰：你欲想修學波野波羅蜜啊，應該係離一切相而發菩提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啊，中國話佢哋無上正等正覺啊，亦都係菩薩所應該修學啊，亦都係菩薩修學波羅蜜法之中目的啦，就係想成佛，所以菩薩啊，要應該離一切相而發呢個無上正等菩提之心。咁啊，須菩提之者，其實早已經悟得咧。所謂離相無自啊，呢個甚深波耶嘅道理，所以前文講咧，佢話離一切相，即離諸佛。嗱，咁啊，佛咧已經都為佢證明。嗱，咁啊，此宗教之釋迦牟尼佛更負其名，佢話須菩提啊，你應該離一切相而發菩提心，咁啊就自成啦。上文啊，好多字所講，所謂離相而行師，所謂離相啊而修學佛法，咁説明咧，要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正相都不可得啦，先至以呢個波羅蜜一法啦，來到話係相應。佢話不應自攝生心，就不應自升。香味觸法生心，佢應生無所住心啊！佢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如釋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其眾生故啊，係應如是布施。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係結前文啊，無論廣説。如心無住，或者是略住如心無住，無非就是顯這個波野無住的種妙用， 佢話不應係自識生心啊，不應自識生向未觸發生心，佢應生無所住心，佢若心有住，佢則為非住。嗱，咁啊，本經開章嘅時候啊，咁啊，當機須菩提之者，咁啊，請問法，所謂雲何降伏其心啊？點樣呢係得到降伏呢個心中嘅煩惱？所以前文話佢就雲何應住啊？佛就為佢説啦，佢話無住而住，所以師尊呢係力明無住嘅道理。咁啊，後來咧就係證明啊般若無住嘅理論。佛後亦都以呢個譬喻啊，顯明呢個般若無住真空嘅理論。咁啊，經過好多番啊，所謂苦口婆心啊，種種個開始，咁啊到此咧就要結成啊所謂般若無住個妙用，亦都係前文啊係應無所住，係行於布施，與同應無所住啊係異生其心。所以文中啊，佢話不應自識生心，不應自先向未觸發生心。咁啊，呢兩句經文咧，即係話唔應該住呢個六塵法咧，而生其心。所以不應住呢三個字啊，就係境界須菩提尊者對一切法咧，應該咧唔好生心自著啊。就與前文所謂雲何應住係前後照應，前文須菩提嘅問法，雲何應住啊？所以佛咧就匆匆解釋啦，就不應住上人布施，不應住呢個六塵之法行布施。咁啊，教其咧係不應住。點解呢？如果一有所住著啊，就有呢個我人、眾生、受者、性相啊。一有呢個我相，有呢個人相，有呢個我嘅執相啊，就有人嘅執相。有我有人啊，有眾生啊，有時間啊，一有執相，就以啊呢個無住真空嘅般若妙理咧，就相違背啦。啊、咁我哋從前啊，住喺嗰啲大叢林裏邊咧，應該每一根大叢林啊，都有一個禪堂，同埋呢個禪堂咧就掛鐘板嘅，等於話你係屬邊一家、邊一宗、邊一派。你入到個禪堂一睇到呢個鐘板掛起啦，你就知道個屬邊一家、邊一派噶啦。嗱、啊，咁啊禪堂就唔係空置嘅喎，亦都唔係做個樣嘅喎。咁啊，平時咧，咁啊，如果唔打禪七，每日三支香都差唔多係例牌噶啦。早板香、午板香、晚上嘅養色香啊，咁啊，呢三支香咧都唔係我坐得時間短嘅喎，咁一支好長嘅線香啊，起碼都坐個半鐘頭。咁啊，呢個半鐘頭香就三支啊。坐香的时候，大和尚、小和尚、大即时、小即时啊，除了是现在做紧事嗰啲人，可以唔使用。如果唔系咧，任何一个人都要个禅堂里面坐香啦。嗱，咁有个禅堂坐香咧，佢第一个问题，你就要照顾你自己，即系话你要睇自己。你千万唔好睇人啊！人就是你个对方啦，系人哋嘅事啊，系与你无关。你要好好地睇住自己，要照顾自己呢个道念啊！你唔可以一个睇人。所以如果有人跟我高个头望下咧，咁啊呢个米罗师傅就搏你啊，香板，佢话你望乜嘢？哪一塊瓦片是你買的？ 咁啊，你認為咧好似好野蠻咁啊？其實佢就好文明，佢真係好好嘅教導啊！佢就叫你唔好東張西望，咁啊，你好啲睇自己，照顧你自己嘅道生。別人乜嘢事啊？好壞都與你無關，都係別人嘅事，所以你唔好理，都係叫你照顧自己嘅道念啊！所以跟住有一句話咧，佢話打者停留。你都唔好理啊！啊咁啊，如果罩下眼去聽一聽、睇一睇啊，似乎好似唔係幾合理，油就滑咗嘛。咁啊，前方咁多人跑香啊，咁啊，如果打死一瓶油，我揾啲紙抹乾淨佢，索曬佢，再揾個地拖嚟拖下佢，咁啊，照例件功德事喎。地方唔怕邋遢，嗰啲人跑香就唔怕見到啦。咁啊，點解話打死瓶油啊？你都唔好去賣，唔關你嘅事，你都唔好去整乾淨啊？點解呢？就因為啊，你如果一分心啊，倒死瓶油，哇，會跣到人喎、啊，或者地方邋遢喎，咁啊，快啲去賣啦！你一有咁嘅念頭啊，你就俾咗瓶油，已經咧係轉咗去啦。你自己的道心呢冇咗啦，你俾外边个瓶油呢卷咗去啦，你个道心就退咗咯。所以我想前头跑香，你真系要慢然放下，唔关你个事，你绝对唔使多讲半句啊，你亦都唔使理啊，呢啲都系我哋上一几多代以前嗰啲老前辈嘅慈悲心啊，咁啊成就咧。我哋呢个初学嘅人咧，嗰一种嘅心念，所以就得呢条。你唔好自障，你千万唔好咬到一瓶油啊！我要快啲整干净佢，唔系邋遢啦。除非有人叫你去做，或者大和尚，或者禅堂嘅主人米罗之父，咁啊，当然佢要叫人整干净佢嘅。但系如果冇叫到你啊，呢、这个职责唔系在你啊，你就唔好多此一次啊！你就仲系咧，你跑你个香，你照顾你自己个话头，因为慈堂里边咧，佢有一班专门咧系照顾人嘅咧，嗰种嘅出家者，佢自然有人咧，佢会整干净佢，所以与你无关啦，你亦都无需咧要多理啦，所以倒舍停留都唔关你事，意思嘅话咧，你唔好理啊。嗱，咁啊，再嚟一句。佢嘅餐想问念佛之谁，佢就好地咧坐喺度，你自己立好多个问号啊！问下自己，即系唔好问人啊！你问下自己，父母未生以前，谁是系我啊？呢个就话头啊，唔系话尾啊！实际上我哋而家成个人坐喺度，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呢、这个就话尾啊，已经成为一个人生咗我出嚟啦。但系呢个唔系常住嘅、哦，我哋呢个我咧系生生灭灭，只不过咧系几十年借呢个世界咧作为一间大屋啊，咁啊大家聚在一处，咁啊占有一份子，咁啊大家咧共住一个社会，其实啊。转了几十年，不单人变了变了变成没了，就是这个社会都整个社会变了，就必须有恒常，那么既然不是恒常都不是自己的本性，所以你参话头就不要参话尾，要问下自己，父母未生以前是谁是我，那么这个我呢就是不生不灭，如果你能够撑得透，你悟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所以我们不应住啊，什么你都不要执着、啊、就不是说叫你的焦急，只不过他就放下一点，叫他看开一点，叫你照顾自己这个道理，是照顾你自己的话头，亦即是说呢，不要给外境呢是转了去，所以说不应自惜身心，他不应自惜香味触犯身心，他说应无所住， 哋以生存心啊，咪应无所住，即系应生无所住心，即系应该生起咧呢、這个无所住之心，咁啊即系先须菩提尊者啦，应该亦当生心啦。所谓以前嘅应无所住生存心咧，系相同。嗱，现就话不应住六尘而生心，其实心本无生啊，系因境而生，所以话生心则妄啊，动念即观。个心如果有所住住于六尘，即是系妄色啊，即是分分别别，而呢个分别嘅即心。咁啊，若是话起心动念而住着于呢个六尘，咁就变咗唔系住于呢个波耶啦。因为波耶以无住为住，先至系真住。嗱，咁啊，如果你住于呢个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咁啊属于妄心。嗱，如果系应生无所住心啦。嗰、那個先至係真心啊，所以用呢個不應兩個字嚟到告戒須菩提尊者啊，係不要住，而應一個字就係勉強應當要真心啊。雖然無所住，但要真心而行一切善法，所以若心有住，就執為非住啊。只就说明佛呢教须菩提尊者不应住之所以，因为心有所住相，系属于呢个虚妄嘅幻色啊，就唔系呢个波耶无而真心。咁啊，说明凡有所住，都系归为于呢个法体啊，就唔系呢个无而真心之理。所以古德话。他说却物就为相啊，俗物就为下，就撇起微情就跌落地上啊，即是说却物即是一切事物都要推却他，即是不给我点物点所转啊。他说这个就是他的上意，他说如果俗物那我们去追啊，哪边又好我们去追啊，就叫做是下等人啊，就是一个愚痴的人。你只要有一念啊追逐前景之心，他说我们这个人呢就堕落啊，就说跌落地上。所以《楞严经》里面说他若能转物即从如来啊，即是不为这个六尘所转，不住着这个六尘，相反就是住于这个无相真空波耶，住于这个无是真心。所以古德话咧，佢但愿空诸所有啊，神物实诸所无，就系以我哋呢个波耶精知，要空诸所有，因为一切法本性空故，都系万法唯心啊。因为一切法本性空故，我哋为呢个事干啊，对本性空去执着咧，所以但愿空诸所有。咁啊，神物实之所无啊，所无咧，一切法系无实体啦，系实实在在之法啦，系所无，系无实体性，因为之法从原生啊，原生之法，你话有边一样系真实噶？可惜我哋众生一念嘅迷情，处处着我啊，处处都系执着。处处都系睇唔开，咁就不了万法唯心，诸法本无，当体清净嘅理论。所以如果一有执着咧，都系落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啊，都成为呢个生死苦因啦。所以佛咧就精灵告戒，佢话你慎勿实诸所无啊，佢话你要谨慎啊，千万唔好咧。实实在在咧，对于呢个无所有诸法咧， 余生你的执着但通诸所有，神明啊，千万不要是实诸所无，都实实都是没有，你还何必呢去执着它呢？所谓知故不知菩萨心，不应自惜报之啊。凡是修学科业的菩萨，他的心呢都要与这个波野相应，那么只一个心字就是即时所发这个菩提心，亦即时修行六道之心。那么上文佛与须菩提他应生无所住心就是此心，即是即时发菩提心，即使修行六道啊，都无所住着啊，心系无所住，咁你就应该生咧呢、这个无所住心，因为一切法若是你无所住着啦，你就冇咗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嘅迹象，冇咗呢个我人嘅执着，得菩萨发菩提心啊！如果不外修。去行这个六道法，六道地以布施为第一为首，所以始终举起这个布施一法，也都包括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他的五道，合埋就是六道法。现在文中不应自惜而行布施，可以说不应该住于这个六尘而行于这个六道法，所以你自告不知菩萨心是不应自惜布施啊。咁啊，布施我通常讲咧，所谓施心就无畏法，行于就摄于六啊。嗱，施心就即系咧，我哋以此啊嚟到养活自己啊，以呢个资财，以呢种工具啊。来做呢谋取自家这个生活，那么他就施心，那么施心布施呢即是以这个财物的布施，那第二说无畏施呢即是不会恼怨那些无冤害的众生，令到个心是无所怖畏，那么即是呢在这个持戒道不会报这个有冤众生的仇，令到个心无所谓，那么即时就是忍辱道了。那三就是发布施，所谓富人不倦，你能够富人不倦了，属于这个精进道了。我们所讲的言论不会有半点的错误，即是个心静下来了，那么属于这个禅定道了。他对一切凡有所住都是为变分离，这个属于这个智慧道啊。那虽则是六道齐修，但你个必定要三轮空寂啊，内不见有我名能修六道法，外啊是不如有人呢，咁啊听我接受我所讲这个六道法。咁啊，中间亦都唔会执着呢个六道法啦，属于叫做无余修行呢个六道法。咁啊，照文呢亦都可话以啊呢个无余咧修呢个布施一法，冇能布施之我，冇所布施之物啊，咁啊亦无咧呢个受我布施嘅人，如是三法空寂啊，所谓不应住。一切法这个布施，以是无自行布施啊，才是可以与这个真空波若妙理相符合。他说须菩提，得菩萨为一切众生故，是应如是布施啊。此就佛在夫当机须菩提先者，他说须菩提，他说菩萨为一切众生故，即是说是菩萨道者。主要就是想利益一切众生啊，我话应如是布施，应当如是咧。咁无住系不住之上而行布施啊，先至可以符合啊呢个无漏之道。咁啊，切云都有一个人 佢找朋友所執着，佢有所自着啊。咁啊，呢个人我之见嘅未来，咁啊，与呢个众生亦系结啊，呢个真爱之缘，百劫千生系父为父母子孙，以及冤家债主啊，系恩怨缠绵，轮回生死，咁啊，何能解脱呢？咁啊，以此之故，应当行布施，唔可以住呢个六尘而行布施啊！果能如是，不住六尘而行布施，就属于呢个无住之天，属于无漏个福田。所以佛咧教人行布施之前，是不可住着住相啊！行布施而不住着。才可以符合这个真空波影妙用，一有所住着就是属于这个分别妄想，就成为这个生死根本了。如果你无所住着而修，那么属于大彻大悟，就为这个涅槃根本，那么以此不住着而修行，就名为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就可以成就呢个无上菩提佛果。所以无上布施不住相修一切法啊，系属于呢个解脱因啦。就与啊所谓积以生命而布施咧，嗰种个福德都比唔上。意思就系在此，因为无上而行布施啊，咁佢不落相，冇我而众生啦。就与呢个波若真空妙缘相应啦，咁啊如是嘅了悟啊，先至系一个咧真正嘅聪明人。例如话说一切之相，佢即是非相啊；又说一切众生，佢即非众生。此就总结上文，修忍辱、行布施之时啊，显明呢个无住嘅理论。即使我收引肉，即使行布施，唔应该咧系有所住相。点解咧？佢如话说，一切之相啊，就即是非相。嗱，既然一切之相即是非相啦，咁我哋就何必要住相？何必要起呢个我人众生受者之见呢？只是正式显示真而自性啊，非是有相，非是无相，非是非有相。非是非无相，非是有无虚相，非是一相，非是二相，非是非一相，非是非二相，非是一而虚相，乃是真空无相之实相啊！嗱，咁啊，有时就一切之相属于呢个因缘所生法啊。都是属于这个和合假名，即使啊说为相咧，亦都是非相啊。咁啊，既然一切之相即是啊非相啦，所以布施之时，先是有呢个色相可住啦。所以说为啊，就叫做非相，就系显示咧呢个诸法空寂。嗱，咁啊，我哋呢法会。咁啊，現在咧，僧團會啊，啱啱舉行啊，呢個七日齋個法會圓滿。嗱，開始嘅時候，你話幾熱鬧啊，幾百個人嚟到報名，咁啊，將個編好一班一班，點樣安置佢哋？咁啊，隨即七日之內啊，咁啊，日夜都係辛苦疲勞去舉行呢個戒法。嗱，咁啊，曾幾何時？咁啊，今日圓滿啦。今年冇咗呢个七日戒啦，如果迟来一步嘅咧，也只有等到明年。嗱，一个咁隆重嘅法会，人所共知，可以讲系轰动广九啊！所以有嗰啲新闻界都传播。咁啊，曾几何时七日啦，过去嗱呢个法会啲成为乌有啊，也只不过成为呢个历史嘅沉积。但有一个假名而已啊！我哋话就几时啦？上个月或者上个礼拜曾经做过呢件事，有咁嘅法会，但系呢个法会早已经咧散咗啦。 那法會當時是失有，其實呢不用跟我們讚了，我們知道是非常的空，其實正在做法會的時候都是分分秒秒變了，那既然分分秒秒那隨著時間就變了，那便是有這個實在的法會可得呢？所以就是如來說，一切之相是即是非相，就是顯一切之法本體空故。咁啊，講到此處，時間已到啦，咁啊，鄉下問唱，會於咧係下個星期六。